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又正式开始啦。咁咧，因为咧有啲节目冇咗，咁啊未揾到人替啦，咁啊唯有寻日同夜奇啊、和美啊，咁我哋录咗新一辑嘅虾条服唔服？咁我哋咧就讲网恋嘅，因为咧行网上行骗啊，最大恶极，又食又溺，有啲甚至唔食都溺啊，咁啊讲下我哋嘅睇法啦，咁。咁希望下一节咧就讲韩仔啊、日仔，咁8月18号，咁最后啦，星期四之前要报名噶啦，要为人数，咁咧就要尽快噶啦，我哋以见钱为原则啦，收到钱嘅，咁我哋好多赞助嘅，到时可以带翻啲认为OK 嘅礼物翻去啦，咁真系要尽快，因为咧真系要为人数，其实走落今日吹。咁再讲一讲啦，咁呢我今日呢成日呢轮我成日俾人教训。教训乜嘢呢？标题。咁我成日都唔想做标题党。即係嗰件嘢我嘅睇法咪写我嘅睇法囉，原来唔係，真係标题党。即係我哋嗰个技术人员啦，少少啦，我上次讲范冰冰。咁我话范冰冰逃税。佢话逃税梗系几千秒啦，你要多嘅梗系范冰冰、淫乱、洪金宝，哇，私生子变细佬，咁屌咁就得啦，咁啊屌你起码都超百万秒，我谂 系， 惭愧啊！但系即系我自己唔想，即系永远标题党，跟住揾咗就嚟，其实唔系嗰件事，同埋咧，嗰啲嘢虽然有啲逻辑判断啦。但系就唔可以无中生有咯，所以我做节目我会讲时地点嘅，咁譬如我讲件事啫，咁有啲偏黄嘅，咁佢又赞下我啦，咁有啲偏蓝嘅又赞下我啦，咁就两边开火闹嘅，佢哋又大团结嚟闹我啦，咁我都话啦，唔紧要嘅，听啲地盘佬讲嘢多过逻辑啫，咁咧就。讲一讲大湾区嘅房产、房地产。我今个礼拜就翻咗大陆，咁啊好服嘅，大行旅游，哇真系赚钱天文数字，呢啲咁啊真系赚大钱。点解呢？我哋去参加旅行团，俾咗个团费，第一先去咗嗰个叫做劲家庄包食。咁唔使钱。我讲大行唔使出钱啊。因为你嗰啲人又买嘢㗎嘛。夜晚就睇李隆基马俊伟。啱啱睇完佢哋咁就返酒店。咁第二日嘅行程就係睇楼盘。早啲出声你睇楼盘啊嘛。咁就唔参加你嘅旅行团啦，因为翻大陆睇楼盘包食㗎嘛，包车㗎嘛，俾几十蚊咪得囉。去到嗰度运咗你四个几钟头，就睇富力湾啊，惠东最大嘅对海嘅高级住宅小区啊，号称呢就2000亩地。有游艇会直升机坐添，哇豪华到不得了。咁啊你啲人去到咁困兽斗睇下冇人签约啦咁。咁我呢就讲一讲啦，其实呢而家大陆呢一打呢个中美贸易战，其实呢就唔系讲政治嘅，讲房地产啫。因为好多人呢关心返大湾区，咁早轮呢譬如中山啊、珠海啊不停有楼盘啊叫你去买啊嗰样嘢。我相信系值得投资嘅。因为呢大湾区我成日都做节目话必然形成。因为每一个省，这个广东省啊，本身经济实力是很强横，而有些市，譬如二三省，佛山啊，连埋南海、顺德、高明、学山这些，他们自己的那个经济体已经是很庞大的了。东莞、深圳、广州，你说这些经济体几庞大？只不过话佢哋自然形成咗个大湾区，而系将道路啊同埋嗰个定位重新由中央嗰度摆落嚟嘅啫。啊，即使话你中美贸易战到啦，其实你可以去到珠海有啲乡下啲嘅地方啦，或者嗰啲镇仔啦， 或者去到澳头啊啊呢啲地方啦、啊，或者去到顺德啊，你留意一下啲年轻人，我都唔使做嘢，一样有饭食，嘻哈哈一日噶啦，吹水嘅啫。因为嗰阵时香深即系广东省发展起嚟，你话清远系穷嘅，梅州系穷嘅，茂名都差啲，但其他嘅地方基本上经济系好强。咁我问你啦，即系而家发展得最犀利就系惠州，即系头先我哋讲嘅惠东啦。啊，之前系话死城啊、十里银滩啊，咁其实都卖得七七八八噶啦。咁而家咧。呢几年嘅开发咧，未来成个大湾区最多楼盘推出嘅就系惠东，有啲人去买啊，咁房地产当保值啦，即系我咁讲啦，就冇咩必要真系去买层楼嘅。如果你谂住自住，真系冇度假都唔需要，一千蚊一个月翻去一次，中意住边间靓酒店咪住边间靓酒店咯，日日都有新嘅。唔使租买笪地方咯，你要等升值，好多好虚幻嘅啫。因为大陆人唔兴买二手楼，尤其你嚟到呢啲地方太多。咁你话有阵时你话买中山楼啊，咁我觉得 O K 嘅，即系你睇你嗰笪地方系咩地方啦。譬如深圳梗系唔怕买啦，咁但系事事实实就系咁。而家咧，其实喺三个礼拜前到啦，成个新法规出咗，而家基本上咧，深圳买楼咧，以前离咗婚，一人可以买一套房，而家你离咗婚都唔俾买房，你唔俾五年强积金，唔系强积金，即系佢叫社保基金，你唔供到五年社保基金咧，你系上唔到会。新实施呢个限购令啊！做生意嘅都唔俾买房，唔俾，所以咧冇买卖，即系冇升跌楼价，唔系净系呢度，甚至珠海都系。而家珠海死晒噶啦，因为点解咧？唔做按揭嘅，譬如好似我寻日讲惠东嘅楼，佢话两成首期。咁你又唔好以为，哎呀，两成首期无限购，梗系无限购啦，你都唔使上会。咁你话，哎呀，两成首期咩唔系上会？梗系唔系啦。第一炮俾两成，事隔两个月后俾多两成，一年之内俾够嘅楼房价格嘅七成，明唔明我讲乜嘢啊？即系话你分阶段俾钱房呢、这个。呢、这个地产商一年之内就俾你嘅楼价嘅七成，剩翻三成，佢同你上会你都死嘅。俾得三成嘅，咪俾得七成嘅都唔争嗰三成啦，系咪啊？根本上而家喺大湾区买楼又好，喺国家政策嘅情况底下，系根本上就唔想再将嗰个楼房价格吹大佢。有啲人话一出咗呢个新政，其实咧就系。中央想办法拖慢咗大湾区嘅发展，其实唔系，佢系只不过想限制咗，唔想将啲钱再流入去呢个房地产，再将房地产谷大佢，因为佢都知道而家经济系难控嘅，先搞咗房地产，搞咗 P2P 有得你爆。中央系唔会俾钱，跟住同你倾，因为其实嗰啲本身是游资嚟嘅，死未到肉，真系未到肉，因为好多人香港即系大陆政府赔咗嚿钱嘅收地，赔咗嚿钱俾你，然后你揸住嚿钱，你又唔知点使，有楼啦，咁你又唔知点样成，咁啊投入呢啲叫高息贷款啊网贷啦，咁样钱搵钱。大湾区嘅房地产未来呢两三年冻结晒㗎喇，因为呢个国家政策嚟㗎，因为佢唔可以再吹大，以前嘅人民币就靠吹大呢个楼市，然后令到个人民币上升顶住印银纸，唔系用美金顶，系用房地产嚟顶。而家调控咗，即系有啲人网上讲，哎呀 人民币会回升，房地产都要冷却，人民币凭乜嘢回升？我唔鍾意做标题党，咁但係你可以諗一諗啊。咁之前做大飞安啲人其中，即係我只不过讲而家上大陆买房投资要静一静諗一諗，按揭香港人係做唔到㗎。之前我哋睇过大亚湾，即係跟阿肥 Ben 啦吓，咁啊讲开大亚湾楼啊，值得投资啊，甚至有啲朋友啊，即係唔似我哋穷光蛋啊，有啲有游资嘅都话去大亚湾买楼。但而家都话要停一停，睇一睇。东莞嘅楼升到砰砰声，啲二手楼係真嘅。因为深圳而家嘅企业好强大，好多嘅员工喺深圳住唔起，就员工宿舍就变咗喺东莞。所谓嘅东莞当然唔系话哎呀喺桥头啊，喺呢个沙，喺呢个咩，喺呢个寮埠呢啲啦，梗系黐住深圳周边，譬如长安啊、凤岗啊、呢个雁田啊、呢啲地方咯。因为一落嚟一个就系深圳二线㗎啦。而家虽然二线拆咗，所以呢深圳楼起得高嘅，包括常平啦。咁有啲人揸住常平楼，其实呢啲年纪呢基本上二手楼起咗一倍㗎啦。常平啊起咗接近一倍。做啲节节目呢就无非就係讲，但係我都系咁样讲啦。我自己个人睇法啫，惠州楼不能买。所谓大湾区概念，惠州是一个死城嚟，不能买。有高铁站唔知几耐开班车返香港，两个半钟头，冇产业，冇厂，冇金融市场，纯系做旅游，做生态自然。惠东凭乜嘢？凭乜嘢同中山竞争？侨乡大湾区，我话必然形成，但系都唔系个个地方可以做得到嘅，即系例如肇庆啦，呢啲就死局嚟啦，啱唔啱啊？但系咧，对于佛山，广佛同城，虽然你广州同佛山，其实只要佛山一进入广州，系两个世界嚟嘅，所以咪广佛同城，大家都系越讲粤语嘅，讲广东话嘅，但系唔一样。讲多少少啦，深圳。自从有限行之后，摇号八万蚊，而家升到十万啦，即系搞个深圳车牌。除非你买电动车，唔系你所有嘅车牌都摇号嘅，要抽。如果咪排两三年啦，咁如果摇号咧就要八万至十万。咁但系因为咧佢限行咗之后咧，外来车不能行入深圳。即系我之前推销话港珠澳车牌嘅优势就系咁啦。咩城都入得，深圳限行某一段情况你唔入得嚟，外来车辆包括东莞车边度车都好啦，除咗香港车。而家嘅挤塞量呢系全国全国所有塞车排名榜城市，大城市二三城全包，深圳系排第41，证明深圳嗰个交通系好咗好多。而广州从来都话啦，限行。从来都实施唔到，因为广州系省会，但系最近呢两个礼拜亦都真正实施咗，就系外来车辆只能够停留喺广州四日，一超四日就唔该请你离开，你要再嚟嘅只可以摆黄埔开发区出边，然后转车入去嗰度做停车场，令到广州。冇咁再塞车，唔好有咁多外来车，单双号啊，乜都嚟㗎啦。而家因为广东省呢一笪地方，沿海历史悠久，十三行做生意，深圳近香港，喺深圳一线里面，即係越传统嘅一线区，基本上你去任何嘅机关，包括税所、银行，你讲广东话都讲得掂，唔使识普通话。系因为香港人喺上高嘅影响， 总唔知买楼睇清楚，佢而家做嘅措施，大陆系唔系永久嘅，永远都系。今日见到呢啲乜嘢，一刀切就做，所以咧睇完富力湾，唉，我又冇钱啦，仲要一年之内俾足七成钱，更加冇啦，下下都话百几万人仔，咁如果觉得话人民币啊而家平咗，值得买嘅，咁咪可以考虑下咯。呢次讲到呢度。